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327集，被厄运砸中的猫。公孙赶紧拿出块帕子，萧良赶紧放下，公孙又拿出药粉让萧良和林业火擦手。众人都来看那几根从天而降的手指头，一看才发现已经风干了，指甲还是很明显可以看出是女人的手指头。皮肤已经风干，骨头露在外面，骨头和皮肤都呈现一种诡异的灰色，另外两根指骨有一根几乎是完整的骨头都没有皮肤了。公孙眯着眼睛看那根指骨，就见完全是灰色的。 爹爹，为什么骨头会是灰色的？不应该是白色的吗？ 是很奇怪啊。 为什么手指头会从天上掉下来？ 展昭跑出车子往上看，就见天上有几只乌鸦在飞，同时……众人正研究那根手指，只听外边的展昭突然啊了一声，再往外望，就见展昭皱着眉头，神情复杂地站在车门口，身上三坨鸟屎。 啊，弟弟，妈妈会不会很倒霉？ 话没说完，公孙已经哭笑不得地捂住了他的嘴。展昭换了衣服，皱着张脸在马车里叹气。很快众人穿过了老鸦谷，小四子从车子的后窗户往外望，就见山谷里所有乌鸦都朝着马车前行的方向望着，似乎是在目送他们远去。小四子伸出手对乌鸦们挥了挥，像是告别。离开老鸦谷，路途就越走越明媚，江南风光也多了起来。林业火蹲在马车顶上大惊小怪的，萧良也是第一次来江南，这山山水水，小家碧玉，柔情万种的，美得小梁子直感慨。 就是这种好地方，才能养出锦儿那么水灵的娃呀。 除了展昭和白玉堂，众人都出去看风光了。白玉堂躺在马车里闭着眼睛，似乎是睡着了。展昭则是抱着胳膊在一旁生闷气，转脸看了看白玉堂。展昭挑了挑眉， 这耗子真好看，睡眼都逆天了。 于是心情不好的展护卫决定骚扰一下白玉堂，手指轻轻戳了戳白玉堂的腮帮子。白玉堂缓缓睁开眼看了看展昭，展昭凑过去对他笑了笑。白玉堂盯着他看了良久，突然说了几个字儿。 鸟屎味儿。 正在外头看风景的众人突然就听到马车里头传来吵闹声，然后马车直抖。 展昭和白玉堂好久没掐了吧？ 小四子趴在赵虎肩膀上点了点头。跟白玉堂打了一架后，展昭心情貌似放松了些。接近傍晚的时候，众人到了常州府门外。常州府内的几个官员已经在门口等着了，包拯和庞吉下了马车，过去与众官员客气几句。展昭依旧一脸不开心地坐在马车里，白玉堂胳膊碰了碰他。 你开心点儿，难得回家一趟。 同时挨三记鸟屎，我估计要倒大霉了。 这不是没事吗？你看林业火也好好的。 展昭犹豫了一下，白玉堂伸手轻轻捏了捏他下巴。 放松点儿，大不了挨着小四子站。 展昭一想，白玉堂说的也有道理，于是调整了一下心情，欢欢喜喜下车。只是展昭刚下车，一脚就踩住了什么东西，软乎乎，还咕叽了一声。展昭好奇地低头看了一眼，抬起脚，一只肥肥的蛤蟆被他踩了个正着。 幸好没下力气，不然踩死了。 于是展昭往一旁一踢那蛤蟆，那蛤蟆呱一声被展昭一踢往侧前方飞了过去，正落在了包岩的肩膀上。包岩感觉肩膀上什么东西，转脸一瞧，此时包拯正在跟出来迎接的官员说话，颇为威严，却听到身后突然传来了包岩撕心裂肺的一嗓子：“ 你求啊！” 说起来，包岩这人也怪，他就怕青蛙。一只胖蛤蟆蹲在他肩头，包岩汗毛都立起来了，一甩肩膀飞扑过去，正抱住庞玉的脑袋。庞玉本来手里拿着个水囊正喝水呢，包岩一把抱住他头，他什么都看不见了，而且还往后仰，这一仰手一抛，水囊就飞出去了。庞太师正站在包拯身边跟地方官寒暄，突然就感觉什么东西落下来了，脑后生风，回头一看还没明白过来，太师被砸了个眼冒金星，水壶里的水都洒出来了，将太师浇了个湿透。那蛤蟆被包岩这么一抖，正落到早多多脚边，早多多就想踹他一脚，不过没踹着，一脚正踹到疯丫头的蹄子了。疯丫头叫多多踹得生疼，叫着就不干了，前腿踢起来，后腿站着直叫。欧阳少征这儿看到出城迎接的人里头不少美女，正准备在马上摆个帅点的姿势，因此完全没准备。疯丫头这一站起来可好，大将军直接从马上摔下来了，屁股先着地。他手上还拿着那根冰铁棍呢，一甩手，棍子正砸中了身后一个侍卫的小腿，侍卫疼得直蹦，一排排侍卫都站得很齐整，一个一蹦正踩着后面的那个脚面，后面那个赶紧后退，一退又踩着后面的人，于是好多士兵都退后加连环踩，瞬间人仰马翻的。而那只始作俑者的蛤蟆此时呱一声正跳到了小四子的脑袋上，小四子扬起脸看了看，随后呀一嗓子，萧梁一掌将那蛤蟆扫飞上了天，不偏不倚正砸中了在马车顶上蹲着看风景的林业火的脸。林业火就感觉什么湿漉漉的东西拍自己脸上了，掰下来一看，一只花肚皮的大蛤蟆。 我 众人就听到马车顶上各种脏话都飙出来了，林业火将蛤蟆甩了，蛤蟆掉到了后面的马堆里，骑兵的马一见什么东西乱蹦，惊得直跺脚四处乱躲，马群一乱，后边步兵也跟着后退，一起往后摔倒，就开始叠人堆。于是来围观开封府众人英姿，以及许久未见斩小猫的众人，就看到整支出巡队伍一片大乱。庞吉伸手拿地方官颤颤巍巍递上来的帕子擦着脸，回头看着，心说这是怎么了，再瞄一眼一旁的包大人，就见包拯一张脸黑呀黑的都没人样了。这时身后呱一声，一只胖胖的蛤蟆不知道被谁踹了一脚，一直朝着包拯的方向飞了过来。众人就看到包大人突然一伸手握拳，瞬间鸦雀无声。包大人将那只被捏得翻白眼的蛤蟆递给了一旁张大嘴呆在原地的地方官，回头恶狠狠给了出巡人马一个白眼，白的众人下意识咽了一口唾沫。随后包大人伸手拿庞太师的官袍袖子擦擦手，对着众人一摆手：“ 进城。” 众人进城，展昭默默地下车，将小四子抱进了车里，躲在白玉堂身后认真蹭啊蹭，小四子被蹭得晃啊晃。 妈妈，这又怎么了？ 白玉堂拖着下巴坐在马车口，看着外边还有些狼狈的众人，却听展昭突然哎呀了一声。白玉堂回头看他，展昭正靠在羊毛垫子上，伸手揉着后背。 呦，疼死我了，这什么呀那么硌。 小四子翻开羊毛垫子，就见里头有一个核桃，捡了起来。 啊，昨天吃的时候少了一个， 原来掉马车里了。 展昭揉着背叹气，拿起手边的水囊喝了一口，然后就一口吐出来了。白玉堂就看着被展昭喷了一车帘子的黄色药水。小四子拿过水囊闻了闻， 猫猫你拿错了，这个是苦瓜汁下火用的，爹爹前两天舌头长了个泡泡，用这个治的。 展昭嘴角抽了抽，一脸郁闷地看白玉堂， 小贱妹倒不倒霉。 白玉堂微微皱眉，看了看一旁两个有些相似的水囊还有那颗核桃， 不会真的这么邪门吧。 一路进常州府，街上围观的百姓都在找展昭，除了围观百姓，还有一群丫头在楼上对着下边喊展哥哥，众人闻言嘴角都抽了抽。 你们的展哥哥这会儿黑云压顶，灾星高照，你们可留神手腕子上的镯子，别一会儿飞下来砸中你们展哥哥。 白玉堂看马车里抱着小四子的展昭， 妈，你确定不出去？ 猫猫，你回了家干嘛不出去？你欠人家钱啊。 小四子嚼着一根草一样的东西问展昭，展昭拖着下巴困扰地看着小四子，随后好奇地看他手里的草。 你吃了什么呀？ 苦瓜干。 苦瓜你还吃那么开心？ 去了苦味了，糖腌过的，可好吃了，尝尝。 小四子从一个纸包里抽出绿油油长长的一条递给展昭，展昭伸手接了一条，嚼了嚼，挑了挑眉， 还不错呀，清甜清甜的。 下火去暑的，多吃两根。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